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7月19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北京市本轮降水总量达到10.5亿立方米，继续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京城京市截至目前，北京住房公积金所有提取事项已经全都可以由本人申请办理。 北京市完成8个小微空间试点改造项目，经验有望在后续上百项改造项目当中推广。 国内方面，云南瑞丽、陇川昨天分别有一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河北易县北易水河县58年来最大洪水，目前再无人员伤亡。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不给未成年人纹身应该上升到法律层面。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赴巴基斯坦跨部门联合工作组调研遇难同胞。 财经资讯，央行发布数字人民币研发进展白皮书，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经超过132万个。 前沿科技，科学家研发出耐热性新冠疫苗配方，100摄氏度下能够存储90分钟。 旅游文化资讯，受到降雨影响，香山圆明园、慕田峪长城等118家北京公园景区临时关闭。 好，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来，头条呢，为各位梳理一下昨天北京市的整体降雨情况。新闻广播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截止到昨天下午4点，大清河、永定河、潮白河流域部分中小河道出现了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他河道水势平稳。 通过积水监测系统和各区上报，北京全市共有47处积水点，其中朝阳区1处，海淀区21处，石景山区6处，昌平区7处，怀柔区10处，延庆区2处。目前这些积水点都已经基本处置完毕。 此前，因为地铁金安桥站外积水严重，为确保运营安全，金安桥站6号线 S1线采取封闭措施。目前呢，地铁6号线 S1线的金安桥站已经解除封闭，恢复运营。 这轮强降雨呢，造成北京全市水利工程一共出现8处水毁，主要为张坊水文站水文监测设施损毁，昌平区刘村镇高崖口沟河坡坍塌50米，房山区6处中小河道堤防边坡不同程度冲毁，目前都已经采取了相关的措施进行防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其他的险情灾情报告。 根据初步分析，本次降雨全市降水总量达到10.5亿立方米，形成水资源量3.62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1.31亿立方米，地下水2.31亿立方米。7月16号下午到18号中午，北京全市的平均降雨量为59.3毫米，城区平均46.6毫米，全市共有9个站的雨量超过200毫米，123个站的雨量超过100毫米。截至目前，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 本次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北部山区，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门头沟永定镇，达到232.7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门头沟永定镇18号早上的5点到6点之间，达到每小时85.5毫米。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和北京市气象局在昨天 天晚间继续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警中表示，未来48小时，北京市山区发生泥石流、坍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我们也注意到啊，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我们北京城区内呢也是有强降雨出现的。另外，北京市气象局预计，一直持续到20号，北京的天气都是以阴天为主，其中呢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城京事，我们先来说一说有关于公积金的消息。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提升便民服务的通知。其中呢，通知取消了购买北京市行政区域外住房申请提取公积金和使用商业银行贷款及使用异地公积金贷款购买北京市行政区域外住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两项仅可单位经办人办理的要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服务流程。 对此呢，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说，根据通知，目前住房公积金所有提取事项已经全都可以由提取人本人申请办理，其中9项呢已经实现了全程网办零跑动，所以啊，在这也建议提取人今后就无需通过中介机构了，亲自使用北京住房公积金网上平台办理提取业务就行。 此外呢，通知还要求进一步的简化办事材料，优化业务办理环节。比如说，个人办理租房提取业务时，如租房发票信息齐全，无需再提供租房合同。同时呢，职工本人及配偶在北京没有自有住房且租房居住的，只提供无房产证明的，可以每月提取1500元的方式，按季度提取住房公积金。 我们再来说一说小微空间改造。小空间大生活，百姓身边微空间改造行动计划项目竣工总结大会昨天在北京建筑大学召开，全市遴选出的首批8个小微空间试点项目目前已经全面竣工，交付居民使用。通过市区两级政府主导、高精尖智库引领、公众全面参与，微空间改造促进了基层治理的提升，解决了一批群众家门口的急难愁盼问题。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烤鸡、酱鸭腿、四喜丸子，还有那个 中午11点多，家住西城区厂甸11号院2号楼的张江平到楼下的老年餐厅买饭。他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脏乱的自行车棚， 车棚呢比较黑，就是车堆的也没有特别大的次序，基本上不怎么进去，比较浪费。现在改造的又亮堂又宽敞，比方说家里来人了，打点饭菜在这儿坐着吃，特别的干净。 如今自行车棚被分割成了多个活动空间，大石栏街道的责任规划师熊文说，这些空间的功能都是居民投票选出来的。 1年多时间吧，做了7轮的公众参与调查，一共206户居民，一共提供了1260条意见，把他这些居民的意见转化成了现在你看到的这个空间，包括会议室、活动室、舞蹈室，包括小孩上自习的这种活动室，以前堆垃圾的小院现在改成了一个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带充电的这样的一个停车棚。 厂甸11号院是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宿舍楼，门前的空地本来就不大，还被大花坛给占据了。张大妈说， 花坛呢它占的面积比较大，又不能乘凉，又不能你进去，里头呢有蚊虫啊，有猫拉的屎，孩子们也不能在里头玩，享受不了那个绿化。 大花坛现在改成了窄窄的绿化带，旁边摆上木质的长椅，地上也铺了5颜6色的塑胶跑道，但其中还保留了几棵大树。熊文说，这也都是居民们提出来的。 大部分居民是希望把这个花坛能够移除，但是也有少部分居民表示，30多年前这些树都是他们亲自选的，有感情，所以就是保留了所有的乔木，增加了一些绿化，包括你看到这个铺装的这个颜色和图案，全部是征询了居民的意见。 厂甸11号院这样的微空间改造项目在全市共有8个，主要集中在城六区，选取三角地、边角地、垃圾丢弃堆放地、裸露荒弃地等具有消极空间特征的小微公共空间进行改造，通过向全社会广泛征集设计方案，从上百个方案中评选出一批优秀方案并组织实施。 在这个过程中，专家智库也为微空间的改造提供了专业支持。北京建筑大学党委书记江泽廷说，学校这两年参与北京城市更新项目已经有100多项。 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讲究的就是产学研相结合，把培养教师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解决首都在规划建设当中一些卡脖子问题，作为我们一个重要的导向。 目前本市已启动新一轮的小微城市公共空间项目征集活动，这次小空间大生活实施案例经验将在上百个公共空间项目进行推广应用。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委副主任施卫良说， 我们也是想进一步探索更多的社会参与的方式，能够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来参与，由居民来监督它的后续的管理使用，政府加强监管，保证公共空间的这种可持续的良性的循环和利用。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有关疫情的最新消息。根据国家和云南省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工作要求，经疫情防控专家组评估，自2021年7月18号晚上8点起，将瑞丽市弄岛镇雷允村委会雷允村民小组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7月17号0点到24点，云南陇川县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累计确诊病例5例。上述5人近期全都居住在张凤镇叠撒村委会拉影村民小组，系在陇川县重点区域全员核酸检测当中发现的，目前正按照一人一方案进行规范治疗，患者病情平稳。 针对这一情况，经过疫情防控专家组的评估，自2021年7月18号晚上8点起，将陇川县张凤镇叠撒村拉影村民小组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截至7月18号中午，陇川县累计排查出密接次密接重点人员1777人，累计转运隔离密接次密接重点人员1495人，转运隔离工作仍在持续开展当中。 同时，从7月14号起，对主城区和重点区域人群全面实行居家隔离以来，全县大米、面粉、食用油、肉制品等各类生活物资和医疗物资储备充足，价格平稳，全县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推进，社会秩序稳定。 7月18号0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5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2例。以上5名本土病例中，1名病例在陇川县重点人群核酸检测中发现，其余4人是在瑞丽市重点人群核酸检测中发现。5名境外输入病例中，有3人近期居住在缅甸，2人居住在印度尼西亚。 昨天，广东珠海召开第4次珠海石景山隧道715透水事故新闻发布会。根据珠海市副市长张宜生介绍，截至18号上午9点，救援作业面已向隧道内推进了 598.5 米，距离受困点 561.5 米。隧道内整体水位下降 11.3 米，已经派出专业的潜水队伍潜水搜救，目前仍没有搜救到被困人员。 目光转向洪涝灾害。昨天，河北易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表示，7月16号晚上8点到18号中午11点，易县普降大雨，全县平均降水量达到 160.3 毫米。5条主要山区行洪河道当中，北易水河最大流量达到527立方米每秒，形成了1963年以来的最大一次洪水。 根据统计，洪水共造成全县3500多米道路受损，12座桥梁及部分山体出现坍塌，431亩农田不同程度受损，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情况报告。 截至18号中午11点，今年以来，河北易县平均降水量为477.7毫米，与历年相比偏多 121.6%。入汛以来，全县平均降水量更是比往年多了3倍以上。针对这一情况，河北易县已经提前转移群众1270户，并组织超过5000名抢险队员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易发区、尾矿库及可能出现伤洪灾害的村庄等。 好，国内消息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校园内的小卖部。国家卫健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体育总局近日联合发布了《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规定建设营养与健康学校的食品安全、膳食营养保障、健康状况监测等9方面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呢，指南当中明确要求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不得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的食品和酒精饮料，不得对含糖饮料、调味面制品等零食进行广告宣传。 看来我们的童年回忆真的就走进了历史了。这份指南 让咱们回忆着吧。 也希望现在的孩子们能够 健康的饮食， 越过越健康哈。这份指南呢还同时要求学生餐呢每餐供应的食物要包括谷薯杂豆类、蔬菜水果类、水产禽蛋类、奶及大豆类等四类食物当中的三类及以上，食物种类每天至少达到12种，每周至少25种。在学生运动方面，指南还要求呢，学生每天在校需要进行至少1个小时符合要求的阳光体育运动，学生需要掌握1到2项运动技能。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加叙加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加叙加议。您好，我是李玲。近年来，纹身悄然出圈，走入大众视野。然而，在所谓的纹身自由背后，有一些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他们出于寻求刺激或新鲜感，草率地做出纹身决定。据新华社报道，近年来，随着纹身社会流行度增加，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纹身，并且出现了低龄化的现象。有的人是为了追求时尚，有的人呢是为了纪念重要的人、宠物或者大事儿。其实，在审美多元包容的当今时代，成年人当然可以将纹身作为个性表达的方式。但纹身这种现象，经过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加上图像冲击、行为新奇、偶像影响等因素的叠加，引发了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纹身的问题。对于身体和心智都尚未发展成熟的未成年人来说，盲目跟风纹身不仅有伤口感染、传播疾病等风险，更是对自己的学业和事业有影响。 我觉得关于未成年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应该由他的监护人来在他成年之前替他去把关，包括纹身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往大了说，其实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就是包括这个纹身在他身上存在之后会对他未来的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些东西在他没有到达一定年纪，没有非常正确的完整的世界观之前，他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去明确的判断，所以才会出现所谓的监护人这个角色。 看似一个纹身的东西是张扬个性的东西，你可能在我这个年龄中看，我真不觉得他是什么坏孩子。有的孩子你一看那眼神还稚气未脱呢，你能说他是坏孩子吗？他可能就是没准受到某些影视作品艺人的影响，其实他自己也判断不出这个东西对他将来影响有多大，他就纹了。我觉得还是要从对于这种纹身店、对于纹身师这种文化的提高、这种素养的提高。 因为未成年人毕竟他的审美他的包括他的文化底蕴的这些东西都还在建立当中，他有很多东西是不成熟的，包括他个人的心智。所以说在这时候你说你弄一个纹身，包括现在有些孩子把什么偶像的名字、把什么偶像的头像纹在身上，那你可能你这一两年你喜欢他，你过一两年你并不喜欢他了，那你说你再去洗吗？然后这种事儿我觉得有点荒唐。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一些纹身机构来讲，对于未成年人还是咱们尽量能把他们拒之门外。 下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两个关于未成年人纹身的案例。去年9月，刚上初中的小韩被身边一些学长身上的纹身所吸引，动了想要纹身的念头。经人引荐，小韩找到一家愿意给未成年人纹身的纹身店。经过2次漫长的针刺上色过程，终于呢，如愿在自己的右前臂、右上臂纹上了图案。纹身面积约600平方厘米，并为此支付了纹身费用700元。没过几天，小韩被同学举报纹身， 学校认为小韩的行为严重影响校容校貌，及时约谈小韩及他的父母，要求尽快将纹身清除。经学校及父母教育之后，小韩才意识到纹身的危害，懊悔不已。随后小韩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纹身店，希望与纹身店协商清洗事宜，但是纹身店店主屡次驱逐小韩及其父母，拒绝沟通。无奈之下，小韩的父母只能带着小韩四处寻找清洗纹身的地方。当被告知清洗需要耗时两年，过程极其疼痛，而且仍然存在清洗不干净、留疤等风险时，小韩的父母愤怒地将自己与纹身店主争执的视频曝光到网络。后来这个视频被网络媒体大量转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后来经过法庭教育，纹身店店主主动赔礼道歉，当庭返还纹身费700元，同时一次性给付清洗纹身费及精神抚慰金10000元。今年6月1号，也就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施行的当天，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了一起未成年人纹身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张某经营了一家黑纹身店，在3年时间里用有毒有害颜料给40多名未成年人纹身，事后又擅自给这些孩子清洗纹身。江苏宿迁检察机关认为，涉事纹身馆侵害了未成年的合法权益，以侵害社会公益提起了公益诉讼。法院宣判，涉案纹身馆张某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侵害了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权、发展权、参与权，判决被告张某立即停止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的行为，并向社会公众书面赔礼道歉。这两个案件的判决虽然并不严厉，但是也充分体现了司法裁判对社会具有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功能。尤其是第二个案件，是检察机关以损害社会公益利益为由提起的公益诉讼，这也明确提醒保护未成年人社会各方责无旁贷。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纹身，第一次纹身必看，如何选择纹身图案，明星身上的纹身盘点等热门视频，转发、评论、点赞的数量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样的宣传诱导必然会吸引未成年人关注效仿。一些不正规的纹身店特意设立在中小学校附近，场所卫生条件堪忧，消毒意识不强，颜料、器械等用品也都来源不明。最主要的是，一些纹身的从业者技术低，没有职业道德，不仅不会拒绝未成年人的纹身要求，还会特意去鼓励。纹的时候痛快，清除的时候痛苦。作为一种有创行为，纹身也不能完全被清除，以常用的激光清除法，总体清除周期也在1年以上，可以说过程既漫长又痛苦。而且一些未成年人抱着好玩的心态和一时的冲动，在心智不成熟的年纪进行了纹身，并没有考虑纹身对自身学业和事业的影响。国内参军、从警、公务员录用等都对纹身有限制。根据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规定，面颈部纹身、着军队制式体能训练服、其他裸露部位长径超过3厘米的纹身、其他部位长径超过10厘米的纹身均视为体检不合格。对身体条件有特殊要求的部分公务员岗位，比如人民警察的录用体检中，如果有纹身，也视为体检不合格。对于未成年人纹身问题，首先要加强宣传教育，告诫未成年人切忌盲目跟风纹身。其次，要制定相关的监管制度，加强监管力度，无论纹身还是清洗，都要纳入监管视野。同时，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来约束纹身店规范纹身行为，并要在立法层面给予针对性的明确，让纹身店在面对未成年人提出纹身要求时，不仅依靠职业操守来决定，而是在法律框架内规范操作。最后，全社会都应该对未成年人纹身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大家共同携手，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李玲，再会。 盛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闹土地，不求任何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关于理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7:55，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尤工，早上好。 你好，主持人。 尤工，经过一个周末的这个降水的洗礼哈，现在北京的天气总体情况如何呢？ 目前呢，北京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那从这个昨天后半夜，也就是从这个19号的12点之后呢，咱们东部地区呢，像朝阳、通州还有顺义的东部地区呢，都出现了这个多地出现了暴雨。就是说在昨天的昨天早晨呢，就是前天的后夜间到昨天早晨的，基本上是西部降雨比较大。那从昨天下午之后呢，到昨天夜间一直是在城区中心，包括东西城、中心城区哈、东部地区一直在这个补下这个暴雨天气。那这个多地这个出现了，像朝阳和通州和顺义呢，在昨天后半夜都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降雨呢，目前呢已经那个结束了，到6点钟之前，基本上降雨呢逐渐的移出这个北京地区。目前全市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那今天呢，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今天上午呢基本上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那预报呢，全市呢会有分散性的降雨天气，主要是考虑在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对晚高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一些影响，大家呢出行最好呢带上雨具。那今天的这个，还是这个除了降雨之外呢，还是持续的这种高湿闷热的天气。最小相对湿度预计是在70%左右，体感呢是非常闷热的，特别是中午到午后这段时间也要注意防暑。另外也继续提示，由于前期的这个山区的这个大暴雨比较多一些，所以呢这个地质灾害风险呢非常高的，山体发生这个崩塌落石，还有就如果再有弱的降雨，也会造成一些泥石流的风险也是很大的。所以呢大家尽量减少到山区出行，远离山。已经在山区的这个市民呢，要远离山区和远离山区的河谷、河道、沟谷，这个防止出现一些灾害性的影响。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尤工的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再来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水过程出现，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频繁的降雨呢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刚刚尤工也提醒大家了哈，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今天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外出登山。 未来3天呢，京城也是多降雨天气，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红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 Pure Touch 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他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他们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让我们弘扬工匠精神，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贡献智慧。北京需要千千万万大工匠。 活力会响，畅读一下，北京图书大厦暑期活动来了， 29.9元礼金包，可抵百元使用。读者还可同时使用北京文汇书香券和通用优惠券。北京图书大厦邀您一起共沐夏日书香。 如果您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想要信用贷款，快来申请中国银行金科知融通吧。信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500万元，利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欢乐暑期从逛金源新燕莎 Mall 开始，即日起儿童休闲、户外、家居、泳装等近20家品牌陆续推出新品巡展，同期更有限时专享福利，快带着家人一起来装扮你们的清凉盛夏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中国赴巴基斯坦跨部门联合工作组吊唁遇难同胞。 德国洪灾已经导致157人丧生，重灾区上千人失联，街道满目疮痍。 财经资讯，央行发布数字人民币研发进展白皮书，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经超过132万个。 前沿科技，科学家研发出耐热性新冠疫苗配方，100摄氏度以下能够储存90分钟。 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受到降雨影响，香山圆明园、慕田峪长城等118家北京公园景区临时关闭。 朱婷、赵帅出任中国代表团旗手，东京奥运会继续倡导男女平等，双旗手成为标配。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进入国际视线，我们先来说一说。据新华社报道，中国赴巴基斯坦跨部门联合工作组与驻巴使馆工作人员一行，在当地时间17号乘坐军用直升机赶赴巴基斯坦西北部达苏，吊唁在此前恐怖袭击事件当中遇难的9名中国同胞。 达苏距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约350公里。中方人员抵达达苏之后，巴外交部、内政部和军方高级官员陪同前往现场，当地友好民众闻讯也自发赶来。 在吊唁仪式现场摆放着9位遇难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遗像和一簇簇洁白的花束。中国赴巴跨部门联合工作组组长、外交部涉外安全司副司长吴伟和中国驻巴大使农荣带领现场全体人员集体肃立，默哀1分钟，并向遗像3鞠躬。 吴伟代表联合工作组致悼词，他说，喀拉昆仑公路是你们遇难的地方，作为新一代中巴友谊的建设者，你们付出的鲜血和汗水历史不会忘记，两国人民不会忘记，愿你们安息。 吊唁仪式之后，吴伟、农荣一行还前往中企承建的达苏水电站项目部驻地看望慰问广大的干部职工。吴伟在现场向中方工作人员表示，祖国亲人时刻挂念着你们，向特殊时期坚守在国外一线岗位的工程技术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任何干扰破坏都无法撼动中巴全天候友谊。 联合工作组已要求巴相关部门切实加强安保措施，确保在巴所有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生命安全。 目前，中国赴巴基斯坦跨部门联合工作组中的公安部刑侦专家们正在恐怖袭击事件现场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巴方也正在对爆炸的原因展开调查，希望这起案件能够尽快水落石出，并让袭击者付出相应代价。 目光转向欧洲，英国卫生大臣赛伊德·贾卫德当地时间17号宣布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由于近日他曾与首相约翰逊在唐宁街10号有过接触，对此呢，英国首相府表示，约翰逊将每天接受新冠检测，但不会进行隔离。此前，约翰逊也已经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 疫情防控方面呢，英国按计划于当地时间19号开始实施最后阶段的解封，不过此举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英国自由民主党表示，贾维德检测结果呈阳性，证明没有人能够免受这种致命病毒的侵害，他们敦促政府重新考虑解封措施。自由民主党卫生事务发言人穆尼拉还强调说呢，解除所有的防疫措施是用人们的生命去做实验。 英国政府当地时间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继续大幅攀升，当天新增确诊病例54674例，累计确诊5386340例。 法国方面，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宣布将强化健康通行证措施之后，引发法国民众强烈不满，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了医疗服务预约网站，希望约上一剂疫苗。同时呢，不安情绪还直接影响了7月14号的法国国庆日，当天有近20000名抗议者在巴黎街头反对马克龙宣布的新措施。 那么什么是健康通行证呢？马克龙此前宣布，从当地时间7月21号起，12岁以上法国人进入超过50人的文化或者娱乐场所时，必须要持健康通行证。从8月初开始，健康通行证的使用范围还将扩大到餐厅、购物中心、飞机等公共场所。健康通行证包含持有者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或者是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等信息。 其实这也就意味着任何希望出入咖啡馆、餐厅、剧院和酒吧等日常消遣场所的法国人都必须得获得通行证了。不过呢，根据政府的新规，健康通行证的获取条件比较严格，要在接种第二剂疫苗的至少1周以后才能申请。如果想要离开法国去其他的欧盟国家的话呢，则必须等到接种疫苗的2周以后。 新规宣布之时正逢暑期，很多法国人一般都有度假的计划，公众呢也因此十分关注针对交通的限制。对此，法国交通部长在电视节目当中解释说，所有乘坐火车、大巴等长途交通工具的人，包括司机和乘务员，都必须获得健康通行证，但是地铁和公交等室内公共交通则不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新规呢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很多抗拒这个健康通行证的政策的人呢，他也并不是刻板印象当中那些自由散漫的巴黎小资啊，而是疫情下生计受困的工薪阶层。在一张抗议活动现场的照片当中呢，沿街店铺墙壁上被人涂上了打不打疫苗我们都已陷入饥饿的标语，这也凸显出疫情对民生的沉重打击。 围绕着健康通行证的风波，还不可避免地将政党政治卷入其中。极右翼的法国国民联盟以保卫个人自由为名攻击马克龙的政策，同时呢，梅朗雄的左翼党派不屈的法国则攻击推行强制政策的马克龙是君主一般的总统。 有意思是，对于一些带有强制色彩的法式抗议，美国主流媒体呢也并不意外地报以质疑态度。纽约时报评论说，马克龙政府的意图是压住疫苗接种进度，避免法国陷入新一波疫情爆发和封城，因为如果经济再度停摆，那么他明年大选的胜算就会大大降低。 接着我们来关注正在西欧肆虐的洪水。连日来呢，德国西部多地因为持续暴雨引发了洪涝灾害。根据德国媒体报道，此前德国洪灾已经造成至少157人死亡，670人受伤，其中受灾最为严重的阿尔维勒地区已经有110人遇难。 目前呢，在一些受灾严重地区，大量房屋被摧毁，通信塔倒塌，电力和通讯网络被切断，地方政府仍然难以联络到下落不明的人员。更让人担心的是， 根据报道，在这次洪灾当中，重灾区阿尔维勒还有上千人失联。 比利时国家危机应对中心也在当地时间17号表示，洪水导致的当地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27人，另外有103人失踪。此外呢，洪水灾害还波及到荷兰、瑞士和卢森堡。 针对这个情况，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视察灾区的时候表示，很多人失去了用一生建立起来的一切，包括他们的财产家园。谈到援助的时候呢，他表示政府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才能够确定需要赔偿的损失数额。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表示，政府将会为受灾地区制定紧急援助计划。 那受灾情况方面，根据《华尔街日报》统计，德国数条高速公路被洪水摧毁，一些灾区的水电和通信供应被切断，桥梁被冲走。受灾居民称，这是他们所在社区自二战以来受到最严重的破坏。 在比利时东部，多条火车和公路因为洪水被封锁，一些居民为了排干家中的水是不眠不休。比利时为此已经启动了国家应急计划和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寻求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帮助。 再来说一说东京奥运会的相关消息。东京奥运会即将于7月23号在东京的国立竞技场举行开幕式。近日呢，场馆内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不过近日场馆内却传出了丑闻，有一名乌兹别克斯坦籍的兼职人员16号在国立竞技场内涉嫌性侵一名日本女性。这名嫌疑人目前已经被警察逮捕。 另外一方面呢，就在奥运会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的时候，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却向日本首相菅义伟提出了仍希望奥运会有观众举行的这个愿望。迄今为止，日本各方面并没有明确的拒绝。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公开表示说，将会根据疫情决定是否允许部分学生入场观赛。同时他也对外界表示，即便疫情恶化，奥运会一旦开幕就不会停办。 但是呢，东京疫情却始终是不乐观。17号的时候呢，东京单日新增感染1410人，再次刷新了近半年来的单日最高值。另外，根据最新的消息，目前已经有55名东京奥运会的相关人员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 国际视线最后来关注一下阿富汗的国内局势。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希巴图拉·阿洪扎达当地时间18号表示，自己支持以政治方式解决阿富汗冲突。他补充说，将会利用一切机会建立伊斯兰制度，实现和平和安全。他同时呼吁不要依赖于外国人，让我们自己解决问题。 近几个月以来呢，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多次在卡塔尔多哈会面，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成果。据了解，塔利班目前控制着阿富汗400个地区当中的近一半，并且呢围攻了一些重要的省会城市。外界越来越担心阿富汗军队在失去援助的情况之下不堪重负，从而使塔利班完全军事接管阿富汗。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时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由话语为您编辑。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买连线汇评专家李俊鹏。俊鹏您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首先请您先简要分析一下近期黄金的走势。 好的，上周国际现货黄金收盘价报在了1811.61美元每盎司。上周一金价在跌到了1790一线后开始反弹，最高触及1834.14美元每盎司，全周涨幅为0.9%。黄金价格的反弹一方面是受避险情绪的支撑，境外 Delta 变异病毒令欧美的疫情有所反扑，引发了避险情绪的上升，支撑了金价的走高。另一方面，美联储公布的6月议息会议纪要和半年度的货币政策报告均显示，美联储在有意降低市场对 taper 的预期。美联储表示，通胀走高只是暂时的，市场要对缩减 QE 保持耐心，现阶段不急于调整货币政策。因此，两份报告都未能达到市场的鹰派预期。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行，与美元收益率负相关的金价则震荡反弹。展望后市，虽然美联储的鹰派表态不及预期，但收紧货币政策的举措势在必行。中长期来看，金价会存在结构性下行的压力。然而，目前美债名义收益率下行的速度超过了通胀预期下行的速度，因此实际收益率的下行反而给金价又提供了支撑。在多空因素交织的情况下呢，金价后期可能会 出现区间震荡的形态，建议投资者以观望为主，待方向明确后再进行投资。主持人， 接着请再分析一下欧元的走势。 好的，上周欧元对美元走软，收报在了1.1805，全周下跌了0.61%，欧元继续跟随风险情绪进行波动，一度跌破了1.18，最低触及到了1.1772。从经济数据来看，德国七月经济景气指数跌到了63.3，五月工业订单意外较前月下降了3.7%，引发了市场对经济复苏的怀疑。欧元对美元震荡下行，相比于美国的高通胀，欧元区通胀压力比较缓和，这为欧洲央行继续维持鸽派的立场建立了良好的基础。欧洲央行表示，随着经济复苏，今年下半年欧元区的通胀率会进一步上升，但这一现象是暂时的，欧洲央行会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上周欧洲央行将中期通胀目标从低于但接近2%上调为2%。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7月22日，也就是本周四的会议上，将会看到货币政策新的调整，暗示明年或将推出新的宽松政策。从拉加德的表态中可以看出，本周四的会议将对欧元的走势产生重要的影响。从目前的消息面来看，市场对普遍预期，这个欧洲央行将在会议上持续释放鸽派的信号。从技术图形来看，欧元对美元处于近一个月的下行通道中，未来可能会有进一步下行的风险，下方支撑位看在了1.1710，投资者可以逢高做空欧元对美元。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报在647.05，欧元报在764.12，英镑报在894.69，加元报在513.62，澳元报在480.40，日元报在5.8919。主持人， 谢谢俊鹏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财经资讯，我们先来说说，如今数字人民币试点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哈。近日呢，央行也发布了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这是央行第一次面向国内和全球系统披露数字人民币的研发情况。 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呢，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经超过132万个，覆盖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开立个人钱包超过2087万个，累计交易金额约为345亿元。 这份白皮书提出，数字人民币与一般的电子支付工具处于不同的维度。数字人民币它主要用于零售支付，虽然说支付功能相似，数字人民币和电子支付工具它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第一点就是，数字人民币它是国家法定货币，是安全等级最高的资产。第二点，数字人民币具有价值特征，可以在不依赖银行账户的前提下进行价值转移，并且支持离线交易，具有支付及结算的这种特性。第三一点，数字人民币支持可控匿名，它有利于保护个人隐私以及用户的信息安全。 在普惠性方面呢，货币金银局局长罗瑞表示，数字人民币钱包设计便于线上线下的全场景应用，满足用户多主体、多层次、多类别、多形态的差异化需求，避免了因为数字鸿沟带来的使用障碍。在未来的数字人民币产品设计当中，还将会充分考虑特定群体的现实需求，通过多种技术手段降低使用难度。 这个白皮书呢还显示，数字人民币体系将会进一步降低公众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保持对广泛群众和各种场景的法定货币供应。没有银行账户的公众呢，也可以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享受基础金融服务。短期来华的境外居民可以在不开立中国内地银行账户情况之下，就开立数字人民币人民币钱包，满足在华的日常支付需求。 再来关注未来农民工的工资呢，将会得到有力的保障。近日人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将以专款专用的举措保障农民工的工资支付。 这个办法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要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之内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并且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 2016年，国办印发了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工资专用账户管理，从制度层面确立了优先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重要性。而新出台的暂行办法呢，就是把制度落到了具体操作实处。 那人社部劳动保障监察局局长李新旺就表示，账户由施工的总承包单位开设，这种做法呢，将人工费用从工程款中剥离出来，单独规范管理，能够确保人工费用拨付到位，防止与材料费、管理费等资金混同或被占挤，同时呢，防止拖欠工程款和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互相交织。 另外呢，暂行办法还提出，建设单位要按照合同约定的拨付周期和比例，按时足额向总包单位专用账户拨付农民工工资。在没有及时拨付的时候，要加强预警处置，账户资金不足时要及时追加，否则将会受到项目停工并处罚款等行政处罚。这也从制度上保证了按时足额发放工资的资金来源。 再来说一说氢能产业，目前的氢能是最具有潜力的清洁能源。在近日召开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资委秘书长彭华岗表示，目前的超过1/3的央企已经在布局包括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等在内的全产业链了，并且取得了一批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的成果。 十四五规划纲要当中将氢能及储能作为未来产业进行前瞻规划。中国氢能联盟发布的《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预计，2050年氢能的产值将会超过10万亿元。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表示，氢能作为有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既可以推动工业、交通、建筑等部门的深度脱碳，又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绿色低碳增长，成为许多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以及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使得中国氢能产业发展迎来重要的机遇期。 彭华岗表示，目前国资委正在积极研究制定相关的意见和方案，推动央企更好地在碳达峰、碳中和当中的行动发挥作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统筹推动氢能的制运储用全链条发展。 备受关注的北京环球度假区目前正处于内测阶段，而引发大家关注的不是里面的娱乐项目，而是它的价格。近日呢，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在北京环球度假区的购物小票，打完内测5折之后，一顿饭下来还是花了1000多。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小票上显示说，一杯奶昔呢98块钱，可续杯的可乐是28块钱。然后有些网友就说啊，这个价格也太高了，难道是哈利波特来喂我吃吗？ 哈利波特喂你吃也不应该这么贵吧？ 不是，哈利波特喂我吃的话，这个就好像一杯奶昔还可以98，关键它真的不是哈利波特来喂呀。 嗨，对对。对此呢，环球影城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定价单是真实的啊。不过这家餐厅呢，本来是一家高档的、品质比较高的西餐厅，它也不是快餐店，餐价的贵或便宜，主观因素会比较多嘛。并且呢，这家店位于城市大道，后期这里是一个商业区，不需要门票就可以进入。 北京市及通州区发改委的工作人员都表示啊，目前环球影城还处在内测期间，如果正式营业之后，消费者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进行反馈，那市监管局会开启相关的调查机制。 对于餐厅的定价，发改委表示，企业依法享有定价权，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商品成本、经营状况进行定价。如果商家在经营过程中存在一些违法行为，比方说乱收费了、价格欺诈了等等，会有市场的监管局对其进行监管，并且呢进行处罚，或者是勒令整改。尤其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比如说火车站呢、机场、景区等等。如果说价格高的真的是离谱，还将会面谈、约谈等等一些辅助的手段。 是。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一周财经热点，将会关注国家重磅文件支持把浦东新区打造成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证监会主席表示，坚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违法违规造富等内容。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5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发布，标志着浦东新区从前30年的开发区到新30年引领区的新飞跃。16号，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表示，把好资本市场入口关，坚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违法违规造富。我国资本市场从萌芽、初创到不断发展壮大，市场规模体量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16号，证监会稽查局负责人表示，近日集中部署专项执法行动，集中打击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严重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查办16起重大典型案件。证监会将持续保持对证券欺诈、造假、伪市值管理等各类证券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16号开市，第一个交易日，市场成交均价为每吨 51.23 元，全天成交量 410.4 万吨。长期来看，碳价呈现走高趋势。碳排放权交易是市场化手段激励企业进行碳减排的方式，企业如果减排做得好，剩余的碳配额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获得盈利。13号，中国互联网大会透露，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光纤网络 4G 和 5G 独立组网网络，目前 5G 已经建成基站 91.6 万个，占全球的 70%。 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近日，澳大利亚和印度的科研团队联合研发出了一种具有耐热性的新冠疫苗配方。 那么动物实验显示啊，这种新疫苗配方在实验鼠体内引发了强烈的免疫反应，可以保护它们免受新冠病毒的感染，而且这种配方诱导的抗体呢，还能中和德尔塔和阿尔法等四种变异毒株。 研究人员说了，大多数新冠疫苗都需要冷藏才能保持有效性，比如说阿斯利康疫苗需要保存在2-8摄氏度的环境之下，辉瑞疫苗则需要在-70摄氏度下进行专门冷藏。而这次研发出来的新的疫苗配方呢，具有着非常好的耐热性，可以适用于无法提供疫苗冷链条件的偏远及高温地区。 这种新疫苗配方在37摄氏度下可以保持稳定状态超过一个月，在100摄氏度下呢，还能储存90分钟左右。接下来，研究人员将会为这种配方疫苗的临床试验做准备，预计临床试验会在今年晚些时候于印度进行。 失语的患者未来或许能够在人工智能帮助下重新开口说话了。近日呢，美国的科学家在一位男性患者的脑内植入了由128个电极组成的电极组，在闭合颅骨前，科学家将电极连接到了从患者头部伸出的端口上，并且呢，通过可拆卸电线将这些电极信号传送到了电脑上，最终帮助这位患者重新开口说话。 这位患者名叫潘乔，2003年的时候呢，他在一场车祸之后发生严重的中风，使他陷入瘫痪，只剩下眼睛可以活动，头部呢是可以轻微的活动，声道的肌肉瘫痪也让他无法开口说话。 而科学家们研发出了一种人工智能系统，在潘乔组织语言时，大脑的通信中心就会启动，而电极呢就会探测到这些信号。科学家会训练这种深度学习模型来适应潘乔的神经模式，并将其与他想要说的这种词语相匹配出来。 那经过2年多的训练啊，如今潘乔这个交流呢，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原来的就是是和否这些单一的词了。现在能够说出类似于他们要出去了，请把我的眼镜拿来这种完整的语句。 不过呢，目前的算法还并不能够算得上完美，在碰到类似的发音的时候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你好吗，这样的句子可能会变成你饿吗。所以呢，研究团队啊创造了第二种人工智能为自然语言建模。这种人工智能呢会把句法等考虑在内，那么根据语言规则和特定词语的可能排列来预测和翻译这些句子，这些模型加在一起就能够成功的解码出潘乔大概75%的词语。 虽然目前潘乔只能是以每分钟15-18个单词的速度来说话，远远低于每分钟125-150个单词这种正常的对话速度，但是呢，研究团队仍然很乐观地认为啊，他们能够改进系统，提高速度和准确度，并且最终实现无线化。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阳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呢，进入一小段广告，然后是医保天天谈和北京市总工会的北京大工匠专栏，我们稍后见。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北安居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全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北安居。 用优质精良的食材，还原自然温暖的味道， 善待每一位食客，唤醒对家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到西北吃好每一顿。 欢乐暑期从逛金源新燕莎猫儿开始，即日起儿童休闲、户外、家居、泳装等近20家品牌陆续推出新品巡展，同期更有限时专享福利，快带着家人一起来装扮你们的清凉盛夏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医保天天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医保断缴一直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本期节目我们将对群众关心的医保断缴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问题一：城镇职工医保断缴会有什么影响？一、断缴会影响医保待遇，城镇职工医保中断期间不能享受医疗报销等医保待遇。 二、断缴影响缴费年限，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医保缴费年限由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共同构成，医保断缴会影响实际缴费年限的累计，最终影响参保人员医保缴费年限的累计。 问题二：参保单位未按时缴纳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应当如何补缴？参保单位未按时缴纳职工医保费的，可以办理补缴手续。 补缴2011年7月社会保险法实施前医保费的，参保单位到参保所在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办理补缴缴费手续。 补缴2011年7月含2011年7月社会保险法实施以后医保费的，参保单位到参保所在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根据政策要求提供补缴申报材料，办理补缴缴费手续。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6条规定，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1/5%的滞纳金。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医保天天谈的全部内容，本期内容是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践行工匠精神的金牌教练王展超。王展超80后，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高级实习指导教师，数控车工高级技师，全国技术能手，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北京市首席技师工作室负责人，北京市政府特殊津贴技师。通过多年的学习、实践和总结，王展超掌握了多项先进加工技术，帮助合作企业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并应用于学生和参赛选手训练。他创新训练方法，构建训练途径，加快数控技能领军人才的培养。王展超曾担任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国家队专家、教练组长等职务，参与培养世界技能大赛冠军一人、亚军一人、优胜奖一人。从基本功扎实、实操能力过硬的全国技术能手，到教授学员理论知识、优化学员训练方案的学科带头人，他从未离开过数控机床半步。无论是训练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选手，参加数控加工专业学制技师教学，还是参与航天企业数控技能人才技能培训、数控加工技术难点攻关，王展超都在教师、教练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进入旅游资讯。 北京市气象部门昨天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随即北京多家公园景区采取了临时关闭措施，其中呢，北京香山公园、北京植物园、圆明园遗址公园等为保证游客的人身安全，公园昨天开始临时关闭，开放时间将根据雨情确定，已经购买闭园时段门票的游客呢，可以按照原来的渠道退票。 十渡景区昨天也是采取了临时关闭措施，十渡镇辖区内的民宿户啊暂时都关闭了，旅行社暂行组织团队到山区景区去旅游，十渡各涉水涉山的星级酒店、社会旅馆、民宿户要加强对已经入住游客的管控，劝阻他们不要进入山林、山沟还有河道等危险地区去游玩，特别是对存在风险比较大的区域禁止游客外出。 而在昌平区的十三陵镇这两天也是迎来了新一波的强降雨，截止到昨天上午11点，全镇平均降雨达到了122.5毫米，目前全镇各景点都已经闭园谢客，各进山路口也采取了封闭管控措施，同时组织相关部门对镇域内各个易发生险情地区加强巡查，及时抢险修复。 听说几乎是一夜之间啊，七孔桥花海就变成一片大海了。急流翻卷着浪花，跨过护栏，沿着泄洪渠道一路奔流而下，为了保护游客的安全呢，七孔桥花海景区闭园暂停开放，工作人员实时的监测着泄洪情况。 北京市文旅局昨天发布了景区关闭统计，到昨天为止，包括北京凤凰岭景区、八大处公园、定都峰、红螺寺等在内，北京一共有118家景区采取了暂时关闭措施。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正处在北京的主汛期，为了保证安全，不要在降雨频繁的时期到山区或易积水处这些危险区域去玩耍逗留，更不要到河沟、溪流、水库等地去私自捞鱼，应该时刻关注天气预报，确保安全出行。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来关注本周就会召开的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7号晚上宣布，朱婷和赵帅将共同担任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与往届不同的是，遵循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等共同倡导的男女平等原则，各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将都派出一男一女两名旗手。 朱婷由此呢也成为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开幕式上的第一位女旗手，同时赵帅呢将会成为中国第一位担任奥运代表团开幕式旗手的跆拳道队的运动员。 那乌兹别克斯坦奥运代表团昨天也宣布，曾连续7次参加夏季奥运会的体操运动员丘索维金娜与拳击手巴图罗夫将会在开幕式上担任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的旗手。 真的，丘索维金娜她本人真是让人特别佩服，现在已经是46岁了啊，这是她的第8届夏季奥运会。 好家伙！ 他1987年首次代表着苏联队参加国际比赛，然后呢就拉开了他超过30年的体操生涯。其实通常女子体操运动员巅峰时期很难超过2个奥运周期，也就是8年左右。 人家翻了4倍。 对，因为儿子的病需要钱， 需要他钱。对。此外呢，在7月23号的开幕式上，日本短跑运动员山县亮太和乒乓球运动员石川佳纯将共同代表运动员宣誓，这也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有两名运动员共同完成这一环节。 东京奥运会周期之内呢，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会大力倡导男女平等，女性运动员接近49%，这也是历届奥运会女性运动员参赛比例最高的一次。相比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东京奥运会新增了9项混合比赛，总数达到18项。 那为了让您更全面的了解奥运的赛况呢，从今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的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 第32届夏季奥运会7月23号到8月8号在日本东京举行，因新冠疫情影响而推迟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呢，并没有摆脱疫情的阴影，但同时也承载了全世界抗击疫情的期待，因而备受各界关注。 是的，这届奥运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派出了4名注册记者直击奥运现场，将记录中国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取得的优异成绩，展现东京奥运会期间的北京冬奥元素，并将会报道疫情防控等大家关注的内容。 从今天到8月9号，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推出 历时22天的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从每天早上的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 早上7点到9点，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傍晚的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深入地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 北京体育广播呢，还将会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和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一方面我们在关注东京夏季奥运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准备着即将召开的2022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来临之际，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北京市体育基金会、西城区体育局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京宝儿杯京津冀冰蹴球大赛北京赛区的选拔赛在乐坛体育馆举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在乐坛体育馆比赛现场，记者看到这里铺设了4块10米乘10米的仿真冰板，用旱冰模拟冰蹴球比赛环境。红蓝双方各两人，在相当于半个羽毛球场地上，中心有一个大圆圈，双方用脚踢旱冰球，将对方的球撞出圈外，最后留在圆心球多的一方获胜，很像冰壶球的比赛。来自本市各区的27个代表队参加比赛，大赛分为公开组和街道组两个组别，项目设置为男女混合团体赛，西长安街街道和黄城根小学等代表队获得街道组和公开组前8名。获得一二等奖的队伍有资格代表北京晋级参加第二届京津冀冰蹴球大赛总决赛。据了解，今年的第二届京宝杯京津冀冰蹴球大赛总决赛由河北省保定市举办，活动主题是冰蹴情中国梦。北京赛区的比赛是西城区作为庆祝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的重要活动，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据介绍，冰蹴球运动是清朝皇宫里开展的冬季运动，后来演变成老北京民俗运动项目。经过西城区体育局和西城区冰蹴球协会多年的推广，第一届京津冀冰蹴球大赛去年9月在国家会议中心的东博会冰蹴球展区开赛。 好，关注完体育方面，我们再来看看电影啊。第7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当地时间17号落下了帷幕。法国女导演茱莉亚·库迪诺凭借着其第二部作品《泰》获得最佳影片金棕榈大奖。此前有女导演获得这一奖项的还是在1993年，是简康平的《钢琴课》。 此外呢，由获库奥斯曼恩的《6号车厢》和阿斯哈法哈蒂的《一个英雄》获得了评审团大奖。唐毅的短片《天下乌鸦》获得了短片金棕榈奖。 今天是周一，我们照例进入一周文娱大搜索的这个板块，我们也看看最近一周有什么好看的啊。在电影方面呢，网络电影《我们的新生活》7月23号将会上线播出。电影呢由申奥、包贝尔、姚婷婷、卢正雨等人联合执导，老中青三代演员齐上阵，演绎了大时代下小人物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电影呢由广场恩仇录、冷静冷静、云上音乐会等5个单元组成。在广场恩仇录当中，年逾古稀的张双立和蔡明与青春年少的李文翰剑拔弩张，老年舞蹈队和青年篮球队将带来一场领地保卫战。 这个就是争一下广场啊，看看是跳广场舞的更有劲儿，还是打篮球的更有劲儿。那么这部电影是以群像方式呈现当今时代下最普遍、最引人共鸣的那些生活图景。5个单元选题各异，比如说有隔代矛盾的，有关注婚姻关系的，还有说灾后重建的、脱贫攻坚的，还有老年饭圈女孩等等，社会热点都依次会在这部电影当中出现。 人物形象面临着生活中最细微的矛盾和最真实的冲突，但是他们也同时经历着最为热烈的感情和最温暖的关爱。影片微观呈现出了在时代巨变之下人物的命运与选择，传递出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不惜不止的奋斗精神。主创们以一种幽默风趣的方式描绘出精彩生动的新时代画卷。 那电视剧方面啊，要给您介绍一部电视剧《法医秦明之无声的证词》将会在芒果 TV 播出。这个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一个电视剧， 之前一直追了是吧？ 就是各种破案的，用一点点小小的线索，最后揭开一个大案子，就很迷人。这样的办就是 办案手法。 嗯， 电视剧呢改编自秦明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初出茅庐的天赋青年秦明在各类比如说刑侦队长还有他的助手等人的帮助下，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的童年记忆阴霾，并成长为可以把控全局的法医大神的这个故事。对法医故事比较感兴趣的，您不妨在本周就追一下这部剧。 嗯，叫什么来着，这么长一名， 法医秦明之无声的证词。 好了，北京时间，北京时间的8:43，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青春之声讲述百年党史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13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在张山英镇工作，是一名网格员，我叫郎恩哥，我获得个北京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最美家庭北京榜样。我是1989年出生，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33年。西方世界仍处于经济政治危机中，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急需外侵以转移矛盾。不少西方国家企图将法西斯之火引向共产主义，此举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气焰。这一年，纳粹党魁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加紧了法西斯独裁统治，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攻入山海关，觊觎华北。这一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继续在内部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中焦头烂额，至于民族危亡于不顾，打着围剿消灭红军的如意算盘，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 我为什么要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呢？就是要改进战略战术，使政治与军事高度的相结合，使组织战与精神战相辅相成，提升你们剿共的能力。 出来，出来， 你个鸡巴， 哎，走， 快点。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还在内外压力的困境中步履维艰，上下求索。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入江西瑞金，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左倾思想仍在党内占据上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遭受了巨大挫折。尽管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的处境陷于极度的被动，但党在这一时期依然对各项工作进行了诸多的积极探索，积极推进根据地建设，大力开展文化建设，持续加强作风纪律建设，艰难困苦孕育着伟大的转折。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恰恰源于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共产党人继续对真理不懈坚持和探索，这才有了后来开创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 现在水军棒棒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郎平，郎平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米4，中国队以一战七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 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北京时间8:48，2021北京榜样大型人物评选活动七月第三周人物榜今天发布了，一共有5位人物，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他们。 2021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杜冰剑，男，1955年4月出生，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特聘应急救援首席专家，指导煤矿救援，被困109小时的12名矿工全都获救，创下奇迹。石膏矿坍塌，他通过生命保障孔，让4名被困者历经36个昼夜后重见天日。金矿救援，他及时纠偏，11名被困者幸运重生。18年来，杜冰剑始终钻研新技术、新工艺，并应用于抢险救援。他参与主持科研项目11项，指导矿难营救20多次，救出100多名遇险矿工。 肖连发，男，1969年1月出生，怀柔区九渡河镇团泉村村民。40岁上下时，姐夫和二哥、大哥相继去世，侄子侄女未成年，姐姐和嫂子几近崩溃，肖连发默默扛起了大家庭重任，帮姐姐劈柴耪地，让大侄子安心学习，在医院陪护患病的小侄子接送上下学。2014年，为照顾年迈父母，他在妻子支持下辞职回家，守在二老身旁，平时靠电焊手艺承揽工程支撑小家，帮扶大家。爹妈欣慰地说，这个家多亏了连发。 徐哲，男，1976年11月出生，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副主任，顺义妇儿医院挂职副院长。2021年3月22号傍晚，徐哲在医院门口听得惊叫，发现一快递小哥晕倒在地，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判断是癫痫发作，立即参与急救。几分钟后未见缓解，他马上联系急救车，并亲自护送到区医院。了解到外地小哥是第一天上班，他留在医院为他翻身、喂药、接尿、交费、取血，垫付了所有医药费，还给了他2000元，宽慰他安心养病。 薛云波，男，1978年10月出生，密云区委宣传部副处职，挂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委常委、副市长。2019年8月，薛云波赴青海玉树挂职后，聚焦产业扶贫，完成了千只藏羊繁育基地和自驾游营地等项目，直接带动建档立卡户1335人受益。去年5月，他突患急症回京住院，出院后即返回投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首创成功。他还争取资金建立了消费扶贫特色产品生产基地，近2年协助落实帮扶资金近7000万元。 徐超群，女，1986年12月出生，中海实业东直门海油大厦管理分公司副经理。徐超群以爱国卫生月为契机，制作宣传手册，在大厦公共区域滚动播放垃圾分类内容，对原有1600个垃圾桶重新分类，引导正确投放。他将餐厅盒装酸奶更换为自助酸奶机，组建垃圾管理台账，增加清运时间，达到日产日清。他摸索出的全套工作方案已在海油内部其他楼宇推广。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醒醒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5分钟，就5分钟。 5分钟，天天5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7点半了。 哎，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好了，不说了，都听不清。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啊！主持人孙畅、于浩代表节目编辑话语赵一阳、程强、翟轩，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您将听到由超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七点半，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见。 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我酿的酒喝不起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让我已醉不起。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独自耳边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提，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毡房外悠悠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提，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毡房外悠悠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提，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毡房外悠悠驼铃声声响起，